淡又若细雨，若是又落花，心在雨中醉，情在雨中发，多情小雨追难忘啊，留下吧，留下吧，留下。